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教师节。 哎，九月十号教师节哈，在这儿首先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教师朋友们 节 日愉 快。 节 日 快 乐，太没有默契了，整段垮掉。 还行吧，还行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怎么样？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老师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这位同学，你真的很不错。 这一听就不像是老师说的。 但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奉行素质教育、快乐教学。老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整体还是以鼓励为主，所以经常都能收到老师的一些表扬和鼓励，包括班里也都会有小红花机制。我相信像您那个年代，是不是在教室黑板的一侧应该也会有一个榜，就是扣小红花。比如说你作业写得好，给你一朵小红花。 对对对， 你帮老师办了一些事儿，比如说搬了一些教具什么的，再扣一朵小红花，所以其实也能激励着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小朋友。 是是是，其中包括这个形式可能不一样，有的是扣这种所谓的小红花，有的是像我们说扣小红旗都行。 哦，你们还有小红旗 啊？都会有。 我们那个红旗都是大红旗，叫流动红旗。比如说你们班纪律好，有纪律方面的红旗；你们班打扫卫生，打扫干净，有卫生流动红旗。 是是是，所以其实呢，跟教师之间的故事还是挺多的哈，包括老师说的一些最多的话，包括比如说，哎呀，今天没人举手，那我可点名了啊。 这个时候班里更加沉默了，大家纷纷低下了头。 什么美哲，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 我从来没有过。 没有过吗？ 不要抹黑你的女搭档。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另外今天是周五，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音视频同步播出的。 没错。 既能够在广播当中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看我们俩的视频直播， 是 吧？是 的，大家只要在那个直播间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您点击这个标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另外呢，今天是教师节，您下载我们听听 FM， 进入互动聊天室，在话题上方找到老师辛苦了这个活动专题，参与语音互动哈，还能够赢取更多的抽奖机会。 哎呦真好，大家也不妨试一试手气， 看看手机到底怎么样。我们到时候抽空的时候，我们俩也多抽一下，是吧？看看万一。 其实我刚才抽了一下， 你抽， 谢谢参与。 你这，你第一次，你是抛砖引玉的。 没事儿，没事儿，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运气。 哎，今天是教师节哈。1985年的9月10号呢，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教师节，共和国的教师呢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自己的节日。那么为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有关部门在之前进行了广泛的征求，包括有些教育专家像冰心啊、叶圣陶啊这些前辈的一些意见。当时据说为什么说这个教师节的日子还特别有意思哈，冰心说建议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春天 是不是寓意着桃李满天下、鲜花盛开的那个季节， 是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不 是？ 但是 这个桃和李子是什么季节收获呀？ 桃花都是春天嘛， 桃花春天开，但是李子是什么季节吃啊？ 李子是夏天吧？ 夏天是不是？ 反正人家冰心老师是认为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最好。叶圣陶著名的教育专家建议说每年秋季开学入学的日子，从而呢让学生在新学期一开始就进入老师的辛勤和光荣。所以1985年的1月21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最终确定每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那么1985年9月10号，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庆祝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作为教师代表，在会上发言的北京特级教师宁鸿斌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宁老师说，第一个在教师节里边的印象当中啊，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当时说我接到通知，让我作为全国教师的代表，在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在人民大会堂发言。哎呦，过教师节的时候，老师的心情特别愉快。 那是。 哎，从早上起这一天吧，各种场合碰到学生的表情都不一样，跟平常不一样。说他们特别 面带笑容，非常喜悦的向老师祝贺节日。 是，像现在的话，虽然我们已经离开学校多年哈，但是像我们的初中班级、高中班级，包括大学的班级，都会有班级群。我看今天从一大早开始，各个时期的同学们都开始在群里祝老师节日快乐， 是 特别温暖， 特别温暖哈。此后每年的9月10号呢，全国各地的教师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而各行各业的人们，无论他身处高位哈，身处何地，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向老师表达深深的敬意，并且发自内心的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哈， 辛苦了。” 哎，那么这两天，如果您路过我们电台附近不远的这个世贸天街，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它那个户外大屏也是连续2天都点亮哈，向辛勤耕耘的园丁致以节日的问候。 您说那户外大屏是指的头顶上那个长条形 的、就是全北京向上看、包括现在好多有些户外有大屏幕的地方也都会有。什么难忘师恩啊，老师您辛苦了，老师您好啊，然后这个别致的海报在大屏幕当中也是不断的滚动，吸引了不少的路人驻足，有好多人就举起手机拍一下画面，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向老师表达感激之情。今天我那朋友圈估计大家都差不多吧。 有人祝您教师节快乐吗？比如说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您徒弟们的祝福呢？ 我这个不算，我们这顶多是算蹭个热度，是不是？ 怎么能算蹭个热度呢？ 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虽然做大人小事还不足一年，但的确是向我旁边的李凯老师学习到了很多。 是是是，所以我 就是做人别太实在。 什么呀，美哲和我呢还专门在这个教师节当中呢还专门拍了一个蹭教师节热度的一个合影，是吧？所以有机会咱们要不然到时候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也把我们俩的合影，包括美哲写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两个人互相的教学相长一样的哈，然后成就自己最喜欢的自己， 没错。的确是跟李凯学到了很多。刚才你说的那张照片，再跟大家多解释两句，就是我们两个拍了一个教师节主题的合影。 是是，教师节 应该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正儿八经去影棚拍的，是不是？ 对对对，不是我们俩直播间拍的，是那种在影棚里边拍的， 人家给我们拍的， 而且还作为这个教师形象当中的一种哈，这个传播了一下哈， 勾勾大家的胃口。待会儿放广告片花的时候，也把这张照片啊，我们正儿八经拍的照片来发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没错， 就可以随时看到我们的音频、视频直播，而且还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还能抽奖哟， 还能抽奖， 没错。 其实这两年啊，大家如果逛很多商场超市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些特别小的美发店，人家和我们平常去看的那种装修富丽堂皇的那种高大上的美发店它不太一样、算是快剪店。要说这快剪店服务怎么样呢，记者也是做了一番探访。早上8:30的时候，在物美超市石景山区沁山水店入口处不远呀，有一个快剪店，叫做十分有型。是刚刚开业不久啊，已经排起了长队。店里呢一共有4位理发师，特别利索的打理着顾客的头发。为什么叫快剪店 啊？ 首先这工作效率它就得提上来，剪头发特别快。大家如果进店的话，需要扫个码，交个费，按号排队。要说这收费啊，也真的是不贵，10块钱， 哎呦， 10分钟就可以理好一个头啊。 按说10块钱在当下真的是不贵了， 真的不贵， 便宜算是。 反正女生理个发10块是不太现实， 不太，你剪个头发帘都不止 10块钱， 对吧？ 那您平常如果去那种比较大的美发店剪个头，剪个男头多少钱啊？ 什么叫剪个男头？剪个容易的头是吗？ 剪个容易的头吗？ 剪个容易 的。 我这种属于当时撺的人家撺的我办卡，我一不留神办了张10次卡。 哦，10次卡， 对对对对对， 就能剪10次的， 能剪10回。 10回多少钱呀？ 不告诉你， 肯定价格不菲，有没有？ 反正不便宜吧。 行，来看看人家快剪店都有什么样的卖点。要走进这个店面呢，的确面积不大，装修也属于极简的风格，和传统的美发店也不太一样。这儿只剪发，就只剪， 没有洗剪吹是吧？只有剪，没有洗吹， 没有洗，也没有烫染类型的美发啊，连洗头也免了。所以店里呢，他们也会用那种类似小吸尘器的吸发器用来处理碎发，再用消毒棍给整个美发工具来消消毒。所以整个店面的风格呢，就是3字儿：短平快。有一个顾客叫做小梦，大概30岁上下，他觉得跟 之前那种传统的美发店相比， 嗯， 快剪的技术水平大概也不错啊，也能达到美发店的九成。 九成呢？ 九成呢？是不是还其实挺不错的？ 啊、还行。 想想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嗯、是不是？ 对对，便宜，胜在便宜。 花了10块钱嘛。小梦说他之前也在美发店办过卡，但是像石景山这一带的美发店，办完卡怎么着剪个男头也得60块钱一次。 才60啊？ 果然，我想想啊，你这个办10次， 啊、 1次100有没有啊？ 不 差不多吧？哎呦，不止呢。 对。 请我一个糖油饼、 啊、 都请了有一个季度吧、嗯、给自己剪一个这样的头都得花100块钱以上。 哎，你什么意思？对我们那个剪发托尼老师不满是不是？ 还挺好挺好的，主要您这个基础就这样了、 嗯、 也不能太为难托尼老师是不是？说人家小梦哈、 嗯、 小梦说她是一个特别考虑性价比的顾客，所以自己心里的评价天平就完全向快剪倾斜了。 嗯， 人家说以后就不去那种传统的美发店了。当然记者去的时候是早上嘛，早上8点半，这个理发店的顾客还是以男性朋友为主， 嗯， 有这个青年人、中年人，当然最多的还是老年顾客、 哎、其实老年人不需要那种特别夸张的造型啊， 人家不需要花里胡哨的， 对吧？人家就剪短，别太长，别太邋遢就可以了。 哎，说的没错。像卢大爷，人家就带着一张快剪的预订单子进了店。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咱之前也说过，不太习惯用智能手机，所以呢，人家也可以去超市的服务台用现金买单。哎，这样对老年人就友好多了。 没错， 卢大爷的发型一看就是刚修过不久。但是要说人家这位老爷子对自己的仪表是非常的在意、 嗯、 他说我觉得这种快剪特别好，我不太爱去美发店。你说那些托尼老师跟我说什么、 嗯、 挂耳烫是吧，挂耳染什么调染，我也听不懂啊。还 大爷不需要这个吧？ 但是托尼老师经常会说一些比较专业的名词、 哦、 什么蛋白护理，什么弹力素，哎，反正我就没少被忽悠吧。 你这没少花钱。 也是，人卢大爷说呢，还是这种快剪特别的简单明了， 是， 所以今天啊，打算来再修一次，10块钱一次， 嗯， 一个月我就算修3次， 嗯， 那也才30块钱，是不是？ 像我们男生的头发，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修一次就足以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多月剪一次也行， 这不是因为比较便宜嘛、 嗯、 所以人家又对外表比较在意、 哎、 就可以勤修着点哈，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外形。据了解啊，这个快剪的连锁店已经在北京200多家超市营业了、 嗯、 算是一个连锁店。当然咱说离这家快剪店不远呢，还有2家传统的美发店。这2家店啊，开业的时间就比较晚了，10点才会正式开门迎客。 嗯， 当然和咱之前说的快剪不同，早上其实并不是传统美发店的上课高峰。记者就先走进了一家门店，发现店里没有人，只有一位打扮时髦的理发小哥啊，托尼老师笑盈盈地走过来。 嗯， 要不您先洗一下吧。哦，对了，您办没办卡呀？ 嗨，现在那推销办卡的特别多。 哎呀，这个办卡对于托尼老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对， 记者就看了看 KPI 考核。 嗯， 是吧？ 得到什么月底呀、季度末呀、年末呀， 就是那种看自己的工资怎么挣，就是从这办卡里边挣出来的。 哎，你知道，就我经常去的那家美发店， 嗯、 人托尼老师跟我说，人家每年都会办一个公司年会， 嗯、 一开会就要开3-4天、 嗯， 来看看各个门店的业绩考核、 嗯， 你一年到底是创造了多少的价值？ 嗯、 要说行业其实都不太容易， 是 不是？哎呀，反正竞争压力也比较大吧。 哎， 人家托尼老师就特别看重顾客进店到底有没有办卡呢。记者也是在店里的价格公告牌上看了一下，这个剪头发从128块钱到388块钱不等。如果您充了500块钱办张卡，当然就可以打个折。 嗯 啊，这个价格就可以降低到79块到299块，也就是哪怕您办了卡，也有可能剪个头得300块钱呢。 哎呦， 哎呀，大概是看出来记者有点犹豫， 嗯、 这个托尼老师就毫不避讳的推荐说，要不您去别家看看，物美那儿就有个10块钱的，也就是咱说那快剪店，对不对？ 是是是。 要说人家也是挺大方的哈， 哎、 就是你自由选择嘛，我们这儿您觉得价格不合适，您就去那边看。 那谁的手艺好？ 谁的手艺好呢？托尼老师也说，哟，那您得自己试试。我说的那不客观， 哎呦， 就不能看广告，咱得看疗效。 咱还算说的比较含蓄， 得看看手艺、 嗯、 啊。那附近呢，其实还有一家美发店，装修更加豪华，虽然说没什么人，门可罗雀，但是价格特别坚挺。 嗯， 剪头发最贵的一档得到580块钱 哦， 纯剪发呀， 那确实不便宜。 您要是充值办卡的话，可以打个85折，打个85折也不便宜吧？ 嗯， 当然这个小哥就对店里的手艺非常的自信了。 嗯， 谈到现在他们这种高档美发店和快剪店的竞争，小哥也说，我们这个服务的客户类型它是不一样的。 嗯 啊，当然在我们这儿剪头手艺更加精细一点，而且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些烫染的美发项目，您也可以试试啊。 哎，反正啊，说实话，这每人的需求不一样。你比如说，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看我们直播的话，哈，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进来之后收看我们直播，就会发现其实男主持人和女制作人的这个发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您是 一个长一个短， 那是 对吧？关键的问题是他那费钱，我这真不费钱。 哎呦，您都剪3位数一次的头、 啊， 让我真的有点没想到， 是吧？ 太奢侈了， 啊、抠门的地方。 要不然哪天那个也考虑考虑快剪 啊，10块钱是吧？ 啊，人家 也 能达到普通的90%呢。 挺好挺好、啊、 挺好的。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要说到理发这事儿、 嗯、 牵着蜗牛去西藏就说了，去年年初爆发疫情以来，我就再也没去过理发店。 哎呦， 你要说还真是哈，你还记得去年年初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嗯、 家家户户 都自己 开始自学剪发手艺。 是是是、嗯、我们家其实我们家儿子的头都是有时候我剪，或者是他爷爷剪、 嗯、 啊，反正都是比较省钱。 靠谱吗？关键是 对他有那个卡尺，就是比如说25、3毫米 的， 对啊， 6毫米， 然后呢你照着那往上推， 那 男孩 能有型吗？ 要什么型？小男孩上小学， 行， 不像你们小女生就开始臭美。 只要人家小朋友没有意见，那就行。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另外在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还有抽奖的环节哈，在上边找到老师辛苦了的活动专题，参与语音互动，引起更多的抽奖机会。 嗯， 像我这种人从来不忽悠大家抽奖，因为我都抽不着。但是今天得跟大家多说啊，您可以抽抽，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好几位听 众，好多人都中奖了， 都中奖了。 哎，红果说、嗯、高中班主任常老师我们一直有联系，每年春节和同学都会去看望一下老师，那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妈妈。 嗯， 嗯，把老师比作妈妈， 看来关系就特别的亲、 哎、 应该人家老师也是把这些同学们当成自己家的孩子来关心和照顾哈。 嗯、是， 蓉蓉姐也说了，感恩所有教过我的老师，真的是让我终生受益。还有一个电视英语的老师，他叫吴清，还有一位男老师，虽然名字我忘了、 嗯、 但是啊，我是跟那两位老师学会了英语的发音、 哦、 现在呢有时候和英国的朋友交流，人家英国人都夸我 very good English。 哎呦呵，真好是吧？ 嗯，学会了这个自学英语算是哈。 少个 at 吧，这英国人。 少个什么 at？ Very good at English。 哎，对对 对 对对， very good at 后面加 doing，、 啊、 要加动名词。 你看俩学霸凑一块儿， 加名词， 真的说的跟真的似的， 一点也不谦虚，你看看。 然后呢，冬之梦说，也许世界之大，总有美好发生、 嗯。 老师是我的恩师，姓马，由于他总是梳着两条大辫子，所以呢，我们都叫他马大辫。老师教我们数学啊，数学特别的周密认真负责，所以从他手下带出来的毕业班的同学都很优秀，在这儿要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呢说辛苦了。 嗯，有的时候老师对同学们的影响，我觉得也是润物细无声的哈、 哎、 不仅仅是业务能力，教课能力强不强、 嗯、 有的时候咱经常说言传身教嘛、 嗯、 老师的一举一动其实也会被同学们看在眼里，也会去模仿。 对，当然了，我们的听众当中还有很多老师的本人啊，就是本人就是老师，还有老师的一些家属。秀才就说，我媳妇儿是个幼儿园老师，今天他们所有的老师都专门收到了一束花。上下午5点半的时候，孩子们都被接走之后，他们园里边还要组织庆祝，大家要表演节目。哎， 老师们好好的过个节哈、啊，平常也特别辛苦，尤其是幼儿园的老师，算是幼教系统的、 嗯，对对对， 照顾小朋友一定要有耐心。 是、 嗯、 我们家就我表姐也是幼儿园老师，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给她发了个微信。啊，说一声节日愉快， 愉快、 啊、大概是这意思。 嗯，挺好的哈。2014也说了，我最喜欢的也是印象最深的是上四中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齐大群。这位老师， 北京四中嘛？ 北京四中嘛？ 不知道，他说是四中，那不知道，是不是北京四中？ 我猜应该是吧，在这个语境当中， 南岸不见得， 人家可以补充一下，待会儿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位齐老师呢，人家又会教书育人，又为人父，还是大伙儿的挚友，教大家学做人，懂生活，会感恩。现在回想起来，我还非常感谢他在我人生的成长当中花了3年的时间用心陪伴。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和老师的故事哈。另外，像燕平也在问怎么看直播呢？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这我们俩今天配色也是比较鲜艳，刚才好。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俩人配色真不一样， 幸亏我今天没穿红衣服， 对， 不是不是，幸亏你今天没穿红衣服， 你因为你一身绿， 你要是再穿一身红，我们这个就非常撞色。 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老师的故事，希望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说实话，我们俩的衣服颜色鲜艳呢，您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就能看到啊。 嗯， 在北京，你要说买衣服，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像美哲肯定去各种各样高档的专卖店， 我现在很少去了，我都网购。 啊、是。网购省事儿是吧？ 嗯， 依然是专卖店里的品质。当然了， 那也不一定吧。 不，您看视频直播就看出来，一定是这样的。 反正我比较重视的是外观， 是吧？ 像有一些快时尚，它价格比较低， 对对对， 你就穿个一年半载，不喜欢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二手平台转一转， 还二手平台。 转移，我还没说完呢、 啊、 你也可以去捐给山区的一些小朋友。 我们像我们这种就属于地摊货就挺好。 您这显然今天也不是地摊货。 我就是意思嘛，像北京有一个卖衣服的特别有名的地方， 嗯， 大红门。 大红门， 哎， 我还知道一个 哪儿啊？ 原来动物园嘛。 啊，动物园是动批。 哦，动批。 哎，然后呢，大红门、百荣这些都是卖衣服的比较地方哈。 嗯哎、 已经有23年历史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传来了闭店的消息。 哟， 啊、哎，当然了，一说这个闭店吧，它闭店之前一定是特别便宜， 大甩货。 哎，所以能前往淘货。记者探访发现，目前商贸城内商户正在陆续啊解约退租，不少店铺进行了清仓甩卖。9月9号下午呢，位于丰台区南苑路的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内，结伴而来的顾客络绎不绝，像什么蚕丝连衣裙，原价300，现价60， 嗯， 哎呀，最后几天啊，还有什么全场清仓，2件5折， 听着挺不错的。 哎、那是商贸城的一层，各个商铺的橱窗衣架上都贴出了醒目的打折标志。正坐在中庭休息的顾客王女士说，我是听街坊说这儿打折，一口气给自己和家人买了10多件衣裳，才不到1000块钱。 那平均一件还不到100块呢。 对啊，多划算呢。 哎， 只见她身旁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装满了一张椅子，不是装，就是一旁边的椅子堆满了一个大塑料袋哈、 嗯。 王女士跟那感慨说，这里边卖女士款式特别多，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嗯， 你看这件棉衣原价898，现在就要100。你说您要是真喜欢，可以再便宜点哈。 呀，要这么说的话，这衣服的利润还真高啊。 那是， 这打折都能这么打呢。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挣你们钱呢？ 哎、就差抹一零了。 嗨、哎，然后呢，他还说各商户都在不计成本的开始进行甩卖，好尽快清理库存，所以呢，一折甩卖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在这儿说呢，说我在这儿已经干了10几年了，现在要搬走啊，真有点舍不得。他准备回浙江老家开店，走之前呢，要尽快清理库存。商贸城1到5层主要销售是男女服饰，多以中老年款式为主。6层呢是美食城，负1层、负2层已经关了，原来是那种小商品呢，鞋帽、羊绒衫这些东西。 嗯， 越往楼上走，越这个搬离的商户越多。现在 A 座17南区的2层，一整排的商铺都已经清空了，只剩下满屋的衣架。有一家男士裤装店的店主说，多家商户啊都已经做好了搬离的准备。 嗯， 大家有的要搬到河北永清，有的要搬到固安，一些老主顾呢和我们已经加了微信了，就跟你一样，之后呢可能联系少一些，但是依然可以网上买，对吧？ 诶、哎、 另外一家店主表示呢，关停的消息令商场客流有所恢复哈、啊、说这2天明显客户多了。一天少说也能卖出20件衣服， 销路挺不错。 1998年的时候，这大红门这个服装商贸城呢，这个成立了， 是一家近35万平米、8000多个摊位的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市场，曾经是北京规模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 所以到今年也是开了20多年了， 将近23年嘛，小三十多三十年对吧？23离30也不远，差7年。 这还不远呢，差7年呢， 20多年了， 40-50入20多年吧。 哎，确实对于很多附近的一些商户来说，可能有一定的感情哈。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我们现在的环境啊，我们的这个提升啊，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但是网购确实也非常的方便。网上买衣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号啊、尺寸、颜色，就是色差、颜色、大小号，是不是危险比较大？ 所以经常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件衣服的情况， 是吧？ 尤其是买裤子，你说这个裤腰有的时候不合适，你就比较麻烦。你要说你买肥了，还可以改瘦。你要说像李凯老师这样，就说买瘦了，他怎么加肥呢？你再算了，不说了。别看着我呀，今天有视频直播， 我就是想看 你 怎么说， 大家都能看见。 怎么说？从哎呀，买长了怎么改短呢？ 哎，你自己会牵裤边，这个不着急，是不是？不担心。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我和老师的故事，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然后1246说，我同学现在是老师，是哥们儿哈。说我舅妈也是55中的高中班主任，家里边都有老师的亲戚。 哎，是啊，作为老师的家属或者亲戚，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想，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他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就是他们班的班主任或者他们学校的老师，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吧，他也有一点纠结？ 于飞的妈妈，据于飞说就是老师 啊，真的？ 对啊。 有 啊，所以我说你这多那什么不合适，你一放假你妈也放假了。 我正想说这个，是吧？好不容易歇俩月，发现自己的爸自己的妈也放假了， 怎么找？ 天天看着， 怎么找男同学去，是吧？ 你说人于飞啊， 我没说呀， 听着咱节目呢嘛。 那是你说的啊。 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小辉姐说，你还记得人家小辉姐昨天给我们发了一张图，就说自己家的花有点打蔫儿，记得吗？人家说了，今天啊，可能我们家的花儿也知道是教师节到了， 哎， 所以这朵花儿又精神抖擞的挺拔起来了， 真棒！ 祝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全天都是早点说，我初中的化学老师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文静女老师， 就年轻老师， 哎，我们都很喜欢她，因为身体原因啊，她说话声音很低，上课的时候呢，班里边非常安静，有的时候一闹的你就听不清老师讲什么了。然后呢，反而关其他的课哈，老师经常需要提高音量维持秩序。 哎，说实在，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位老师是一个年轻老师， 哎， 还没有太掌握和同学沟通的技巧， 对，底气不足。你像那些年长老师啊，叫美哲要当个老师，我跟您说，您学一下。 出去！不能啊！我做了一个错误示范。 就是看黑板，看黑板，看黑板啊！ 画重点，敲黑板。 哎呀，你们看书干嘛？看我。啊，就是那种， 还是看书吧。我脸上又没写字儿， 哎， 看我干嘛？ 对， 老师一般都 这么说是吧？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呢，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您还可以进行抽奖哈，然后今天据说中奖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您不妨多去试试。 再来说一司机啊，要说这司机真的是特别让人无语 啊。 昌平交通支队9月8号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晚高峰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个驾驶外地牌照车辆进入京藏高速清河主站的小伙子。要说这小伙子满嘴跑火车，没一句实话。 你还懂什么叫满嘴跑火车呢？ 哎，我旁边坐这位就天天跑火车，我能不知道吗？这小伙子哈，要说胆儿也特大。先跟人家警察同志说，哎，不好意思，我驾照忘带了。后来呢，警察盘问两句，这小伙子又说，那个我不是忘带驾照了，我说之前啊我酒驾了，驾照被扣了。后来呢，人警察说你可能面临被拘留，这小伙子又改口了，说我家里有人要照顾，别拘我。 哎呀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司机是因为涉嫌无照驾驶和违反禁令标志，最终被处以1900块钱的罚款和15天的行政拘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再和大家说道。9月6号的晚高峰，在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主站上，有一个外地车辆啊，是豫打头的河南的车、 哎， 有一小客车呢，就因为违反禁行规定，被昌平交通支队高速路大队的民警拦停了。驾车的小伙啊，姓陈，陈某，他听见这个民警让他出示驾照的要求，连续编了2个理由 啊，什么呀？ 他说我是电工。 这辆车啊，平常是我工友开，现在他有急事儿，所以我才开车上路呢。 哦， 核实了他的身份信息，民警发现这个陈某的名下从来就没有登记过驾照 啊， 什么咱刚才说的忘带了啊，酒驾被扣了， 嗯， 压根儿都是子虚乌有，全都不存在。 人说瞎话嘛， 说瞎话嘛，跑火车嘛。交谈当中，民警也发现陈某不仅编瞎话，而且对交通法律是一窍不通。他以为他说他酒驾被扣这个理由能让他免罚，你说傻不傻？ 嗯 啊，说还说我酒驾了，你看看，看着执法终端上的结果呢，陈某也是不得不承认，他压根儿就没有取得合法的驾驶证。那民警也是依法将这辆车扣留，并且对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查处理。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违反禁令标志将会被处以100块钱的罚款， 嗯， 无证驾驶机动车辆会被处以1800块钱的罚款，并处15天的行政拘留处罚。 哎，说实话，挺看不上这些违法了之后还满嘴说瞎话的人。 哎呀，还在这狡辩哈！ 是 你没有驾照开车上路不对，骗人也不对。 嗯，对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咱就规规矩矩做人，首先不违法，其次如果万一有一些违章，就是在路上开车啊，难免比如说线没看清楚，有一些违章，咱就实话实说啊，这个 老师接受这个处罚， 对啊，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比什么都强。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今天是教师节哈，另外您下载听听 FM， 进入互动聊天室，找我们的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和美哲之间的这种是直播，是吧？ 我们每周一次的视频直播、啊， 哎、周五 在周五、 哎， 当然也欢迎大家多在我们听听 FM，、您在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点赞比心的标志， 没错没错， 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嘛。 尤其是今天哈，您可以在话题上方找到老师辛苦了的活动专题，参与到语音互动，赢取更多的抽奖机会。 没错， 然后你看听雨等晴，这平时都不怎么来， 哎，人也来， 中了个会员和5毛钱，下了班就去买彩票了啊！ 嗯，是运气。 哎， 要说今天很多朋友除了赢取现金红包之外，还真的是中了我们听听 FM 的会员。 会员，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问，这会员能干什么 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听听 FM 上，它有一些专区，是只有会员才能听的， 还能听的是吧？ 是一些付费的专辑，您不妨搜一搜哈， 对，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有了这会员就不用花钱了， 嗯， 是吧？然后那个像刚才还有一位是用户7205。我说中了9.1块，这是我 9.1块， 这是我听过仅次于美哲那23块钱，是2021是吧？你中过？ 哎，我中过2021，今年年初的时候咱 2021块钱呢， 20.21。期盼我未来能中一个2022吧，行不 行？ 行 吧，20.22，还够二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7781说，我在大红门商贸城经营了20来年，确实是有感情了。就刚才咱们说的大红门哈，人家是一个商户，也在听我们节目哈。 哦， 真好，谢谢您。希望您不管在哪儿都能够听我们节目，我们也祝您生意兴隆， 是 吧？ 祝您多多赚钱。 亮 说 主持 实在。 亮说能发一张你们的照片吗？ 能。 稍后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哈，您赶紧找我们的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也把我和美哲作为这个棚里边拍的这所谓的师生的合影哈，跟大家一起来显摆显摆。 哎， 看看， 其实要说拍的还真不错呢， 是吧？主要是 效果， 主要是我吧， 啊，看起来特正经。 什么叫看起来？通过我们直播也能看得出来，我是特别好的一个男主持人。 真的吗？ 真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啊。 哎， 包括咱刚才也说了很多关于网购的事儿，我看到也有些朋友对网购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土豆泥糊糊就说，我之前啊买的外套60块钱，现在穿了快10年了，我觉得特别便宜又结实。当然2014说，我之前网购衣服在某多平台上，就是买了几次发现那个衣服的号对不上， 哎呦， 就品质其实也挺难说的哈。但是你说要打维权嘛，这还得跨省维权，就比较麻烦， 挺麻烦的一件事。 但是最终打了12315，还是挽回了损失， 是吧？ 结果还是不错， 还不错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那时花开说，今天是教师节，我特别怀念孩子的提琴老师。哎呀，这个在当时呢想学琴啊，费用挺高的事儿啊，特别贵， 但我孩子的老师呢，从来不计较金钱，甚至自掏腰包为学生办音乐会。老师呢，不仅教孩子学琴，还教孩子做人。但这样的好老师，哎呀，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要让孩子去拜访一下师母，回忆一下那时候的美好时光。 哎呦，真是一位好老师！听您的描述哈， 是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一生当中能够得到这样老师的栽培。8398说，我的一个小学老师，他是全国知名的老师，当然也是咱北京一个学校的特级老师。哎呦，那课教的真是特别好，所以我们的基础知识就打得特别扎实。 哎，真好， 尤其是在可能比如小学阶段，正是打基础的时候， 是 要遇到一位好老师多好。 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一个福气哈。然后当然了，你像我们的老听众花山鲤鱼说，教师节辛苦了，说因为我的父母啊全是老师 哦， 说他们没退休之前，我们家的晚饭总得晚上10点才吃，真辛苦。 要说我们家也有一位老师 哦，是吗？ 我姥姥是一位中学的数学老师。我还记得，就是我大概3-4岁的时候，姥姥就是看了我一年的时间嘛。那个时候就教我各种什么算数啊，然后哎呀，因为我姥姥也是现在去世了，真的挺怀念的。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家里边有老师，真的特别的温暖哈。 是， 当然了，这个确实应该多怀念一下你这个数学吧。 我辜负了我姥姥。 我可没这么说。 也还行也还行、 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20分呢。 根号二呢？ 1.414啊， 可以啊。 根号三1.732，根号五2.多 2.236。 2.236 啊，行行行，反正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听我们节目啊，当然了有很多是在外地听我们节目的哈，也是希望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像怎么看我们视频啊，地名张在问哈，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上角是看摄像机那个镜头，一点就能看到我们俩人的视频。 哎，眼见为实哈、 哎。 你包括有一位朋友叫长虹，他说了、没看到美哲之前，以为美哲是那种短头发、特精干的那种。 哎， 所以光听我们声音，可能和形象他多多少有点差异， 是是是。 想看到我们真人的， 哎， 大家不妨通过听听 FM 来看一下。 另外这两天不是说希望您给我们点赞吗？右下角有一个心心比心的符号，需要点赞哈。希望您多多支持。上一次点赞排第一的 水镜这位朋友，我看到了人在跟我们互动。 哎，他想听那个破茧那首歌哈， 哎，张韶涵， 哎，所以今天呢也是满足他的要求吧。然后另外下次谁在点赞第一名的时候，我们也满足大家点歌的要求， 要不咱今天再看看。 行，今天点赞第一名的我们到时候还满足大家点歌要求吧，是吧？ 给您一个点歌权。 点歌权哈，这也算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吧。 哎，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广告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如果在噩梦中转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19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一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不魂在放肆狂游，守护你一家孤勇。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19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转角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 手，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成孤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您正在收听到的大城小事呢，同时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进行了视频直播，所以您下载这个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然后点右上角哈，然后摄像头的标志，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的实时的这个画像了。 是，而且刚才放歌和那画像 图像， 哎，我们虽然没有画像，但是我们有一个照片，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刚才放歌的时候发到了我们的听听 FM直播间，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教师节前夕，我们去摄影棚好好的正儿八经的拍了一张合影，让大家来看看怎么样、啊、 对，只能在我们目前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看到，而且包括右下角有一个，就那美哲写了一段话，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其实要说这段话还真的就是教师节主题、 是 以我的角度来谈谈我心中的李凯老师， 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的老师， 特别爱问问题的老师。 对，问的问题比较怪 啊，这吃糖三角烫过后背吗？ 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哈，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然后看，然后往上爬楼，能看到我们俩的合影和特意的教师节的这个小段话文字哈，特别的有意思。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来聊聊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事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9月8号的下午1:40，圆明园你去过吗？ 圆明园，我去过颐和园，但圆明 园 我真 没 去过。 圆明园遗址公园里边有一大水法，这个相信学历史的朋友或者都 上过。对对，这 个还 是看过照片。 哎，一名中年男游客无视“请勿进入”的提示牌，踩踏遗址区域， 怎么这么讨厌呢？ 特别不讲这个文明，是不是？ 嗯。 而且最关键的是不听工作人员的提醒，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令周围的群众游客非常的气愤。目击者陈先生说，说这名男子站在这个大水法的旁边哈，旁若无人的用手机拍照，禁止入内四个字就装没看见，说这是圆明园遗址啊，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证，不是游乐园，你怎么好意思踩上去呢？ 这脸皮真的有点厚实在的。 哎呀，大约10分钟左右呢，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呢，立刻对这个男子进行了劝阻。 嗯， 工作人员喊他下来，他居然说，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过会儿啊。 哎呦呵， 并且继续踩踏在文物上拍照。陈先生气愤地说，说在现场呢还有很多游客，有的带着孩子，那这种随意踩踏文物遗址带来很坏的影响。最终呢，在工作人员的连声劝阻之下，这名男子才慢悠悠地往这个遗址区域外走去，还继续在其他的景点游览呢，丝毫没有愧疚的意思，就是脸皮特别厚，不觉得这是个事儿，是吧？陈先生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人说，像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列入黑名单啊， 还有人说，这名男子蔑视法律法规、遗址公园的规定，行为十分恶劣。 嗯， 那么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致电了圆明园管理处，公园说呢，对于这种情况呢，正在调查核实，而且呢，我们遗址区域内设立了提示牌，提示游客不要入内，园区呢也有保安进行巡视，对于踩踏遗弃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呢，及时进行制止。 是，我觉得对于这些特别不文明、不讲究的游客，是不是真的能建立一个黑名单机制？ 嗯、有啊， 是吧？ 有啊， 现在已经开始执行 了。因为前段时间有好多的一些，比如说公园里边像长城刻字的、 嗯、 包括有很多的都会有黑名单，他们下回现在因为是实名制的买门票入园、 哦、 你这黑名单之后你就再也不能买他们， 我觉得挺好，限制限制， 对对对， 长个记性， 是至少是这段时间你不能再入园了。 你看咱们之前看过很多社会新闻，比如在人家特别珍贵的喀斯特地貌、 嗯、 上面 随便踩 长什么样，喀斯特地貌 就是一层一层的嘛， 啊，怎么一层一层的呀？ 就是大家搜图吧，特别的形象直观。 在哪儿啊？一般在有这个 云贵那边 啊，还可以可以啊、 嗯。毕竟知性女主播嘛， 是是是是，真好，没问到。 你再补充补充。 嗯、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种地貌，包括有很多像我们的 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人家那个你脚印有的地方，你踩上直接去吧。好几年、好几十年、上百年，您也下不去。 嗯， 所以这种缺德事儿，咱就千万别干，是吧？ 不是吗？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刘二说：“哈哈哈，我也中奖了，恭喜您！听听 FM 的会员、 哎、真不错啊！今天我们的中奖率也忒高了。 是是是， 虽然刚才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俩又抽了一次，还是谢谢参与。 哎，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 充分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黎黎原生草说：摄影棚拍的，难怪呢。” 难怪呢， 这 是 什 么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文字是美哲写的，真棒。 嗯，谢谢您，谢谢您啊。 哎，前半句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意味深长。 嗨， 但是我要说我的一个感受，就那天拍照的时候是一周日哈、 啊嗯。 其实我们去那个化妆的时候，李凯老师化完妆，我真的。大吃一惊， 是吧？ 我没有想到，就是你石头石头还能看。 什么叫石头石头才能看？ 后来我们又去那个电脑前选片、 啊、 都是原图，没有修过的图、 嗯、 我又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 没想到，就平常看上去吧，他那个啥、 啊、 没有一拍 哪个啥 还挺上镜的。 哎呦，谢谢你、啊 哎、我真的建议大家来听听 FM 看一下我们这照片、 啊、 李凯老师真的比平常好多了， 好看多了是吧、 嗯、 早是人家说这是图 P 的好， 真不是 P 的 啊，没怎么 P， 其实没怎么 P， 还是基本上保持了自然， 是 不是？ 然后飞行的普通人说，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天收听喜欢的大城小事播出教师节的节目，非常开心，谢谢各位。说我们家还有我的孩子，孩子的爷爷、外公、外婆、二姨和姑姑都是教师，今天是个好日子， 嗯， 全家都是教师，在这儿祝全家的教师节。啊，都 全家的教师教师节快乐， 对对对，教师节快乐，真好。 要说父母是老师的还有男人这位朋友、 哦、 说我父母也都是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点小酒、 嗯、 看上去心情不错， 哎， 过个小节小酒怡情一下哈、 嗯、 当然现在大家这个登录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可以看到一张图， 嗯，什么图啊？ 我们某位同事啊，徐冉同学发了一个我们节目前的花絮图。 对，那就是小美在我脸上扑粉。 嗯，其实那不叫粉、 啊、那叫什么呀？ 那叫也是粉，算是蜜粉吧，定妆粉。 定妆粉 不是大家经常说我们那个有时候直播间有点热 会 出汗、 啊、嗯， 就得铺点粉盖一盖。 嗯，有一张现场照片是吧？ 嗯， 反正就是属于徐冉，你说这个不好好回家跟这儿老发这种私密的啊 花絮， 花絮是吧？ 分享一下， 反正我心大，无所谓， 挺好的，挺好的。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家里边有教师的这个亲属的，还真的挺多的。 嗯、 刚才我记得蓉蓉姐是不是也发了一条，是吧？家里边的爸爸妈妈 是博导是吧？ 父亲是博导， 哎、 物理学的， 嗯， 特别难。 哎，真是不错哈。 哎， 估计也是从小受家庭的熏陶。 嗯、 现在不是刚才分享学英语的故事吗？ 是是是， 真是非常不错。 嗯、 要说学习也是一种习惯。 嗯、哎， 嗯， 蓉蓉姐的妈妈是大学普通物理，父亲是博士生导师，真厉害。 哦、哎、 嗯， 非常不错哈。 哎、 0890也说了，我们家有两位老师都在高中带毕业班， 嗯， 那叫一个辛苦并快乐着。 是， 你想想初三。高三这都属于毕业班的范畴， 最要劲的 时候，那班主任真的非常辛苦，任课老师也非常辛苦啊。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和老师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我们是不是看了同一条留言？ 哎、对对对，都录了、 哎、我们两个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胜利大会师、 行吧，然后欢迎您继续啊和我们保持互动。 面还真跟大家说一个和财经有点关系的事儿。 哎， 如果大家每天早上9:15关注一下北京电台最好的财经节目《财富新动力》的话，就会发现呢，上个月我们和大家聊了一期关于剧本杀的话题。 哦， 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哈？今天借着大城小事这个机会， 再来聊聊， 再来聊聊剧本杀这个生意好不好做？ 嗯 啊，是吧？手里拿着一份剧本，在游戏当中几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您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是 和其他的朋友呢一同沉浸式的演绎一段故事，并且完成案件的推理。这些啊，就是时下非常流行的剧本杀。要说今年真的剧本杀非常的出圈，特别的火。 嗯， 当然呢，各种各样的剧本作品也是呈现井喷的态势， 什么风格类型的都有。 哎，也就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和想要加盟、想要入局的尝鲜者。 三句话不离你们财迷本质。 怎么叫财迷本？我们这叫精打细算，会理财， 一沾钱，你们这精神有精神头大着呢。 那就跟大家说说，到底这钱好不好赚呢？ 你来说说看。 吴女士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之前呢，她就在学生的推荐下一起尝试了一次剧本杀游戏。在体验了一次红色，就是爱国主题的剧本杀之后啊，吴老师也是非常受震撼。他说，原来其实我觉得玩什么密室啊，玩什么剧本杀，那都是小朋友的小众游戏。 嗯， 现在我体验了一次，觉得哎呦，你别说哈，这剧本杀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哎，大学教授也是爱玩的。 哎，人家喜欢玩一些优质的剧本杀作品，觉得玩完之后，不是玩完，觉得体验完之后，特别的有意义。 对对对，说话要讲究一些， 哎，要准确一些哈。就在很多新玩家入场的同时啊，也有一些老玩家觉得体验没那么好，就脱粉了。 脱粉是什么意思？ 不再喜欢了 啊，不再 关注了。 哦， 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今天看到了李凯老师的真人，看到您的脸， 哎， 就脱粉了大城小事。 那 还是有可能的。千万别啊，千万别。其实李凯老师挺不错的。 啊，行行，不用着不了啊，大家已经看到你刚才要准备拿挥手打我那个，您 是 摄像头？ 没有，我就是觉得有点热，扇扇风。哎呀， 抽风有。来继续。 气死我了。说这小苏啊，是一骨灰级的玩家。他从2017年开始呢，就开始玩这剧本杀了。要说有很多剧本杀的剧本呢，都是从国外翻译来的本子，包括现在有很多中国原创的剧本，人家都体验过。小苏说啊，以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打卡一个本子。什么叫打卡一个本子？就是去店里体验一下， 就是不同的剧本， 不同的主题，是不是不同的作者？但是到了今年，就开始玩的越来越少了。小苏坦言，为什么要脱粉呢？是因为玩剧本杀带给我的惊喜越来越少。你要说之前虽然剧本没有那么多，但是每一部剧本都可以说是精品，质量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号称的独家本，这个品质反而让人大失所望。而且店呀也是越开越多，所以每家店的服务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之前我们在财富新动力当中也跟大家说了， 是吧？ 现在很多剧本杀的店，它也呈现出那种产业聚集的态势。比如说高碑店那块，大家如果发现的话，大部分剧本杀的店都在朝阳扎堆儿 啊。 为什么呢？还是 学生多。 一方面是人群多哈，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房租比较便宜。 哦， 你说光去抢占市场规模，但是服务跟不上，剧本的质量跟不上，是不是真的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呢？ 是。 就比如人家小苏就说了啊，每次去都特别失望，这种被坑的体验真的就是让人瞬间就没了好感。当然在大多数玩家看来啊，一场好的剧本杀，一端呢是需要剧本作品本身质量过硬，另一端呢也是需要店家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当然这两端也有大量亟待解决的乱象。作为北京市最早一批经营剧本杀店的入局推理演艺馆的一个馆长，叫做何探长，这是一化名啊。 啊，一听正常人也不起这个名字， 算是人家的艺名吧。 对， 说整个行业火了，就会迎来很多想要尝鲜、想要入局的创作者。这其中啊，有一大波都是原来写网文的作者， 哦， 就在网络上发表小说， 啊， 发表那个连载作品，或者是，哎呀， 影视编剧啊、 哎、现在 不写电视剧不写电影了、 啊、 人家开始创作剧本杀的本子、 嗯、 但是剧本数量的井喷其实并没有带来整体质量的提升。这位何先生就说，以前我们会花大价钱去买一部独家本，真的是会给店里提高这个人气和好的口碑、 嗯、 但是现在呢，买的一些剧本我们自己试玩的时候就直接给埋了。什么叫埋了？就是淘汰了， 就是不选的， 因为实在是不行啊，这质量。除了这种情况呢，其实记者也注意到啊，因为剧本杀它不属于图书的范畴、 嗯、 也不是传统的桌游。传统的桌游比如之前十年前嘛，大家都玩一些三国杀， 是 啊，或者一些什么飞行棋、 嗯、 游戏棋之类的、 嗯、 算是传统的桌游。现在这些剧本杀上市是无需审核的，所以有一些剧本里也有一些黄色或者暴力的情节、 啊、 甚至是打擦边球作为他们的卖点、 哦、 非常的过分哈，也给这个行业抹了很多黑，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那到了今年呢，剧本杀的名字是快速出圈、 嗯、 也是迎来了市场和资本一波又一波的加持。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啊，存在行业乱象也让剧本杀的阴影越来越重、 嗯、 大量的创作人涌入之后，剧本的质量非但没有提高，反而良莠不齐，有很多的新店开张没多久又悄没声的黯然离场了。那这种竞逐行业上游恶性竞争也是特别的厉害，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相关的行业规范、 嗯、 已经成为决定这样一个社交新模式能不能走得更远的一个问题的关键。 没错， 当然更详细的分析大家还是听财富新动力吧。 说了这么多给自己打一大广告是不是？ 您给我这大机会、 啊、 我当然得往上爬爬。 反正这剧本杀我倒是没玩过，但是听身边玩过的一些朋友来说真是良莠不齐，有些本子特别好、 嗯、 有些本子特别没劲。 而且刚才还有一个重点的问题没跟大家说到、 啊、 你知道现在整个剧本行业它会存在一个盗版的问题 啊，对， 抄袭人家的创意、 嗯、 有一些它是在外地进行这种抄袭和模仿、 啊、 你无论是发现也好还是追责也好、 嗯、 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维权特别难哈、 哎、是。 所以咱们年轻人喜欢玩这个的时候可能也得擦亮眼睛选择一些高品质的剧本杀来玩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哈、 啊、 分享自己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老师。 哎， 无名8059就说了，我们初中的地理老师熊老师是第一个告诉我诗和远方星辰大海的人。 真好， 世界那么大，他给我们种草了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一一遇见。像地理课会讲很多国际的国内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 嗯、 如果老师讲得好可能会让这个学生对这个世界充满一种渴求渴望、 嗯、 非常好、 嗯、来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秀才说我的父亲呢是服装学院的老教授、 嗯、 啊，我们家 也是老师啊， 我们家也有服装学院的老师啊。 啊，真的、啊、 真的真的。然后说呢、 嗯、 他要是能听到你们这个教师节的节目应该感觉非常的高兴。那、 嗯、 下回您把这段截过去就跟他说我们家也有亲戚在服装学院当老师，没准还认识呢。 哎，今天真的很多朋友要么是自己是老师。 对对对、 嗯。刚才我还看到了毛毛。 嗯。 毛毛也是一位老师 是, 不是 吗， 刚才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冒了个泡哈、 啊。 也祝您教师节快乐。 是。 希望您桃李满天下。 哎，刘桂华说我是一名退休老师，当了20多年的初三班主任，太辛苦了，谢谢您哈。这是我说的啊，不是人家原词儿、啊。人家说当年的辛苦和快乐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收到好多同学的祝福，感到自己的付出和辛苦、 嗯、 值了。 嗯，还是有回报的、 嗯、 尤其是看到同学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在社会上发展的非常好、 嗯、 取得了一些成绩、 嗯、 我觉得作为老师肯定心情特别棒。 老师说实话真的不求什么回报、 嗯、 就是孩子有出息，看着他们长大成人之后都干得不错挺快乐，就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这话得两面说、 啊、 是吧，如果要看到有些同学出去闯祸了、 嗯、 只要不说出为师的名字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是孙悟空他们家吧？ 哦对，这是出自西游记、那个 啊、对呀、啊、我以为呢、 啊、对对对对对、 啊、 是这样 也是这样是吧。 嗯， 爱的旋律说小的时候我经历了两个班主任、 啊、 一个是1到3年级的焦老师，是位年轻的有点年到底是年轻的、有点年纪的年长的女老师。4到6年级是马军马老师，也是位有点年轻的女老师。 嗯， 虽然说已经毕业22年了，但是不会忘记老师的教诲关心，祝所有的老师节日愉快。 哎，你看人家都能记着老师大概的年龄段长什么样子、 哎、 印象非常深刻、 嗯、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非常幽默啊，比如说你猜我是谁、 嗯、 就给我们发来一对联。 说什么？ 上联是、 嗯、 李凯挖坑 大坑小坑，坑连坑，明修栈道。下联是美辙填坑，大铲小铲，铲连铲，暗度陈仓。 火 横批那是精髓啊。 什么呀？ 凯乐折忧。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老欺负我，人都看不过去了、天天的愁眉苦脸的。虽然我现在笑，但是我这叫强颜欢笑 哦。是吧？你有摄像头看你笑得挺灿烂的， 就是很勉强嘛， 也很勉强嘛。哎，别说，写的这个上联下联写的还真不错，留下了啊、然后下回我们都是做团建的时候，我们举出来。 哟，你干脆贴办公室得了。 然后像这个飞燕说，我是退休教师，今天受到了太多的祝福，同事、同学、朋友、家人，最温馨和最感动的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哎，人一样的哈， 也是非常感恩您啊，谢谢您为同学们的付出。 对，百变魔女说，二位好，我曾经是一名幼儿园老师，现在回想想起来满满的都是回忆，可想带过的那些孩子，感慨的说了一句，带一个小孙女啊不过瘾。哎，当幼儿园老师特别的需要爱心，就是 我觉得你要真诚的喜欢小朋友， 对，才有可能这个跟他们交流哈、要不然你要真打心眼里边不喜欢孩子吧，你就觉得上蹿下跳的这些孩子们。 但是我会发现经常和小朋友打交道的朋友真的就特别显年轻。你比如说咱们台有一些做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你看人家哪怕到了接近退休的这个年纪、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年轻靓丽，是不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而且在聊天室当中可以看我们俩的视频直播，右上角有个摄像头一点，右下角有个比心一点都行。另外您可以在上面爬爬楼，看看我跟美哲那个所谓的教师节的特意照的照片， 特工照片，哎，限定款。 哎呀，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老的老歌了，也是献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教师朋友们，祝教师节愉快。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嗯，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这个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没错，包括我们今天在早些时候发了一张我和李凯老师在影棚当中的教师节主题的合影。 哎， 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爬楼看一看哈。 是，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的右下角找到比心的那个标志， 哎， 多多给我们点赞。我们今天再来一个有奖点赞活动好不好？ 嗯，对， 奖励大家一首点歌权。 点歌的权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小游戏，也是能拿得出来的哈，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就是可以放个歌的这样的一种奖励。 没错没错，当然大家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呢，是可以通过我们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 嗯， 就叫做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哎， 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呢可以在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后台发送两个字入群， 两个字 入群，两个字哈， 入群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粉丝群了。我们也会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小花絮啊， 嗯， 包括和李凯老师的一些动态， 嗯， 时不时的往我们的群里分享分享。 像昨天我们不是说工位嘛，我就在下了节目之后发了一张我跟美哲工位当中的，像我的一个茶杯啊，他的一个香薰啊，然后一张合， 嗯， 就是照片嘛， 哎， 给大家看看，反正也算是跟大家一起来多增进一下感情。 没错，跟我们的话题也配合上。 哎，当然了，这些茶杯啊、香薰啊，一定要这个放一个安全的地方。万一掉地下，茶杯碎了，没多少钱。他那香薰掉地下，齁贵齁贵的。 不是，主要收拾起来没法收拾， 对吧？ 那整个工位肯定就呛死了。 对对，它香味太扑鼻，也有问题啊。 哎，是，所以得放好啊。 哎，千万别让它掉下来。当然了，要是从楼上边往下掉东西，这个事儿就特别的悬 啊。高空抛物，啊。 对啊，现在其实呢，高空抛物啊，包括袭警啊，这都已经入罪了。对吧， 嗯， 但依然有人出现这样问题。 嗯， 这两天北京房山区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的男子面对上门调查的民警的时候，不但不配合，而且还手拿菜刀把民警给划伤了。 瞧把他能耐的， 是吧？所以我们原来老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高空抛物没人管，特别悬，这是人家有人管还如此的嚣张， 太嚣张。 据了解呢，这名男子因为涉嫌袭警罪、高空抛物罪已经被房山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9月1号下午，房山公安分局长阳派出所辖区内发生了一起高空抛物导致车辆受损的警情。接到报警之后呢，长阳派出所的民警呢就立即出警。经过向周边居民了解，5楼住户有重大嫌疑。 嗯， 于是呢，民警就敲响这个房门啊，敲门准备核实情况。结果当时开门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某啊，打开房门的时候，开门的时候就拿一把菜刀，然后就冲出来，准备砍民警哈。 哎呦呵， 民警就立刻把他制服了， 嗯， 啊，这个顾某呢在反抗过程当中造成了民警手部被划伤。 嗯，看看 案件发生之后呢，房山公安分局立即启动了维权工作机制，那警务督导大队呢也是牵动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处置，全程跟进督办案件。目前这个顾某因为涉嫌刚才两起作案，一个是这个所谓袭警， 嗯， 一个是高空抛物，都已经被房山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 该，真是 该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遵纪守法，对吧？ 嗯， 另外这种我觉得是不是脑子里边有病， 是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对啊， 高空抛物还那么嚣张， 哎， 不认罚， 在里边好好的反省一下吧。 哎，再来说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在看朋友圈广告的时候，咱真得多想一步， 嗯， 千万别落入骗子的陷阱。 呦， 你看2年前呢，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朋友叫小谢。要说小谢啊，特别想考研， 嗯， 但是考研失利了，所以就特别焦虑。 嗯， 在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呢，他就看到了一条广告，说呀可以免试读研。 什么什么 免试？就不用考试您就能读研究生？ 有这好事儿吗？ 天上能掉馅饼吗？ 对吧？ 你看为了上研究生啊，这小谢就缴纳了高额的费用，但是呢却迟迟等不来这所谓的录取通知。就因为他们的几句承诺，这小谢空等了2年的时间。 哎呦喂， 小谢跟记者说呀， 2019年的时候，他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报名了考研课程，但是当年呢，要说挺不顺的，考试失败了。后来他在机构老师的朋友圈当中就看到了一条广告，说可以免试读研，哎，不用考试就能读研究生，只要缴纳一部分费用，就能获得相应的学校录取资格，而且不需要语言成绩。你要说现在很多考研得 考个 英语 啊，对啊， 要么考个小语种吧，都会对这个外语有一些硬性的指标。但是呢，这广告就说我们这儿不需要语言成绩，也不需要您的考研成绩，而且录取的都是香港的名校、澳门的名校，吹得天花乱坠哈。所以2019年的时候，这位小谢就交了27.5万，将近30万块钱， 这也不少钱呐、 相当高了， 是吧？ 就想着呢，我交了这个钱，我就可以申请香港某高校的录取资格。但是呢，一等。等了一年，到了2020年的时候，小谢依旧没有取到所谓的录取通知书。这期间他也着急呀，就好多次跟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沟通。但是负责人都说：“您再等等啊，别着急，再等等，有戏啊， 有戏。” 到了， 这个不像是这个香港大学那说出来的话是吧？ 那你说一个， 我也不太懂啊，因为广东话咱也不会说呀。 人家不是学校的老师 啊，对，倒也是。 这是打广告的人， 哎呀， 他未必在香港， 那倒是 未必会说广东话，是不是？到了2020年的年中，机构的负责人又跟小谢说：“呀，不好意思啊，你这个、香港的学校是没法正常录取了。但是没关系，香港咱去不成，咱去澳门， 还倒是离着近， 我可以给你申请一个澳门的名校，是不是也不错？” 嗯， 这小谢呢就特别气愤。当时机构给他退了11万，剩下的钱用来申请这个澳门所谓的名校哈。 怎么样啊？ 但是又等了一年时间，等到了今年还是没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 哎呀， 你说从2019年到2021年，本科都毕业2年了， 对啊， 我就空等着这结果。 嗯， 但是没想到啊，最终那叫什么？黄粱一梦，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耽误了2年的光阴。 就是那免试读研这四个字闹的， 哎，特别不靠谱。其实要说2019年的时候，小谢也和这个机构签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的名字叫做香港某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代办协议。其中啊，第一条就规定，如果没有录取，会全额退还这个费用。那对此呢，机构的一位负责人也说，在办这项业务的时候，机构和学校之间还有一个人，他是什么角色啊？代办人。这个代办人并没有和相应的学校联系 啊， 我们机构也被骗了啊！就这个不怪我们也已经报警了。但是记者又了解到，截止到9月8号，也就前天的时候 啊， 小谢的27.5万已经全都退回了 啊，这还不错、啊， 还不错，没有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但你说，对于一个20啷当岁的小伙子， 行， 2年的青春这就白费了， 是 吧？你还不如踏踏实实考2年的研呢。当然，律师呢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徐浩律师就说，现在这些留学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呢，主要分成2类，一类是咨询，另一类是指导。所谓的咨询，就是针对大家在留学时候常见的问题进行解答。而指导呢，就是来指导考生，您怎么写写简历，怎么准备材料，怎么申请啊，这一类的业务。但是小谢遇到的这类啊，也不是咨询，也不是指导， 那算什么呀？ 代办业务、 哦、代办哈， 那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不靠谱啊、请考生千万别轻信。 哎，你像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网名叫国际语言组织创始人，也说这2年考也考上了吧？ 是啊， 对吧？ 努把力是吧？今年失利了不可怕、 哎， 我们只要重整旗鼓，重新再来，重新做人，还是有机会的。 你看他说的多有经验。 我， 你干嘛跺脚？我这椅子都快掉了。 我是1年考上的，因为呢。就是认真学习嘛、这是一铁律。我不像某位男主持人毕业的时候差点论文没过去，是吧？我说的是， 我就不应该告诉你我的论文差一点没过。 谁让你跟我说这个？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这个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必须的必说，哎，说一个我跟老师的故事哈。初一开学第一天就惹祸了 啊？怎么了？ 反正没说怎么了，不好意思说。反正跟几个同学啊，被老师中午给留下来了， 心想得这回中午回家吃不了饭了，这可怎么办，饿肚子挨老师骂。结果老师留下我们吃午饭，又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印象深刻。 哎，也就是批评归批评， 哎， 但是对同学的照顾咱也不能放松。 对，还老师还请吃饭。 哎呀，一边吃饭一边批评。 那反正也， 要不今天晚上你也指导指导我业务，批评批评我。 主要是批评 咱找附近一馆子批评我，尽情的批评我。 咱门口有早点摊嘛。 早点，你这全天都是早点， 啊， 是吧？ 反正人家说，而且特别记住了，当时那老师姓刘，刘老师辛苦了， 嗯，哎，非常好哈， 嗯。哎， 你要说到这个呢，我初中入学的第一天也特别难忘。 为什么？你也干错事儿被批评了 ？No no no no， 还 no no no no， 不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我初中的第一天啊，被老师评为了我们班的学生会干部。 哦呦， 老师就是看面相， 嗯， 看我就像一正经人。但是我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来，作为一个播音专业的学生，本科，你来说个班干部管班干部。 班干部管班干部， 还行啊， 还行，那必须的。 对啊，练过绕口令是吧？ 练过，练过。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搭。 还可以，可以，行，反正不跟你 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啊！这一看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好学生，是吧？ 是 啊。然后有一些新朋友，5597窝窝就起，啊，这是新朋友哈，说第一次抽奖就中了5毛钱，太开心了。 哎，真好啊！ 哎， 哎呀，离开老师学学吧。 我这从来就没中过，哎，中过一回，不能说从来，这是亏心了。 怎么就一回了？ 不是在你 那 个节目 蹭了一回呢？ 对，在你那节目组里边蹭了一回，一共两回。 哎，行吧， 啊， 行吧，看其他朋友留言，这个1603这位朋友写了一首小诗， 嗯， 来赞美我们的教师哈， 啊， 说毕竟北京九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嗯， 金色秋景无穷美，老师如画别样红。 哎，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 老师特别美， 因为我们老师辛勤的付出啊。 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刚才是找谁来的，特别问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 怎么了？ 刚才谁跺脚来的？请叫我兔子说，刚才谁跺脚来的？我好像感觉整个楼震了一下 呀。我跺脚，我有这么气愤吗？ 不是，关键是 声音有点重是吧？这不是，主要是和我的情绪状态有关系， 是吧？不是因为沉呐， 那还不是被你气的吗？真是。 还有一些，常宋师傅说，想当年我走出校门，进入了一家校办工厂，也享受了几年教师待遇哈， 嗯， 赶上了一次教师节，现在还和学生们打交道，学生还管我叫老师呢。 哎，要说现在老师也不一定全都是取得教师资格证才能叫老师， 啊， 咱平常经常说一句老话， 嗯， 三人行必有我师。 是， 你从身边的朋友同事或者长辈这儿， 嗯， 学到了一些知识或学到了一些道理， 哎，嗯， 我觉得他就可以叫老师。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上角点击摄像头的标志，可以看我们俩人的视频直播啊，不光听还能看，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点餐的时候 啊， 点外卖的时候， 嗯， 点这个套餐就一定特别划算吗？ 反正划不划算我不知道啊， 嗯， 但是那些店家往往会把套餐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那是啊， 招着你去点。 哎，不光是这待会儿我再说这个，除了吃饭的这个套餐之外，你那个手机套餐， 嗯 啊， 可贵了， 是吧？你就想想，你每个月真正打电话花那些钱和那个套餐比，到底哪个更值一些？ 我觉得我一个月的通话时长可能都超不过10分钟去 啊，是吧？ 现在可能都通过什么语音通话， 嗯， 或者发个微信，发个语音，挺方便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咱先说外卖哈， 先说吃 消，又说你在行的是吧？消费者周先生在某外卖平台消费之后，发现自己购买的套餐价格竟然比套餐内商品的单价的总和，就是一件一件加起来总和还要更贵一些 啊。 感觉被欺骗的周先生选择起诉外卖商家，索赔也不贵，我就让他赔1块钱。 这就叫什么？不蒸馒头， 啊， 争口气。 没错。那么9月8号呢，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件，法院认定卖家行为属于虚假宣传，判决商家向周先生赔1块钱。 嗯， 本案当中呢，周先生是通过某外卖平台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披萨和可乐的套餐。一份披萨，这一加一可乐很正常，对吧？ 嗯， 套餐宣传页显示限价65，原价108， 也就大概打个6折。 啊，差不太多吧。原来108，现在365，还包含赠品限量版可乐一瓶。 你要这么说，听着挺不错的， 挺好的。优惠之后，周先生实际支付了65.5块。 哦， 在宣传页面当中呢，商家也没有对赠品的价格进行标志哈。周先生把套餐内的披萨和可乐单点的时候，发现两个要单点合计85块钱 啊。 但是呢，不是也有优惠吗？ 嗯、 优惠之后显示应付57块钱。 怎么比那65.5块还便宜几块呢？ 对呀、啊，同样的商品组合，套餐价格比单点价格更贵。周先生感觉骗我呀，他们。 嗯。 于是起诉到法院。 嗯。 那么在法院当中呢，对此被告店铺在案件审理当中是这样说的：套餐和单点相比，额外赠送了一罐限量版的可乐，这限量版的可乐价格23块钱。 嚯、哦！我反正是没喝过23块钱的可乐， 是吧？ 要么有吗？你请我喝一瓶。 没有，我喝的最贵的可乐还是在国外喝的。 哎呀， 啊，2美金一瓶， 2美金 一听一小听， 十几块钱嘛， 十几块钱，那是我认为我喝的最贵的啊。 嗯、 法院认为呢，附送的赠品是商家常用的促销手段，对吧？就是经常买什么东西送了一个什么东西。从交易习惯和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来看啊，经营者既然标明是赠品，那就应该是免费赠，对吧？不要钱嘛，不应该把赠品的价格计入到商品的总和当中。本案当中的商家采用的定价方式显然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和通常交易习惯，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不当的标价行为对消费者产生了一些误导，致使周先生在订餐当中支付了更高的一些价款。所以呢，根据相关的啊法律，那么规定判令商家赔偿周先生1块钱。 嗯， 这真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了， 是， 对吧？ 我就是要维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要个说法， 也给这样的商户真的提个醒，别把咱那个消费者就真的当成待宰的羔羊，被收割的韭菜。 哎、是，当然了，现在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经营商场的商家的各种各样的定价规则，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哈。 本店活动以什么我们公司什么最终解释权 为 哎,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说，咱们擦亮一下眼睛，包括刚才说的电信套餐，包括你比如说你去游乐园玩哈， 嗯、 你比如说坐一过山车10块啊，坐一机动勇进10块，结果他门票套票卖80，你可能你 我还不是单买项目呢， 单买项目，当然人家算准了，你可能不能把所有的项目都买都玩一遍。 我估计他是觉得咱们嫌麻烦， 嗯、 你比如说一个游乐园，他有 谁跟钱有仇啊？我不嫌麻烦。 那是您嘛， 对吧？所以你看，早上起来吃个早点套餐，糖油饼，然后什么、 嗯、 什么豆腐脑，加一鸡蛋、 嗯， 是吧？ 行行， 是吧？你要是买单点，这也是套餐便宜，但是我如果单点，我吃不了这么多。 我觉得大家还是哈，现在往往通过外卖平台去选择餐品嘛， 嗯， 大家在点这个套餐的时候看一下总价， 嗯、 也在从它什么，比如说主食、小吃、饮料那再单点一下，再比比价， 嗯、哦，哎， 千万别就是图便宜、 啊、 图麻烦 是 吧？ 而且套餐当中有很多是你不喜欢的一些东西， 嗯， 对吧？就给加在里边了。这个确实 未必你喜欢，未必适合你、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您乐什么呀？ 不是，我看有好多人说你别老低头看稿子 啊，是吗？ 啊。 那我 你得盯着点摄像头。 好好，我待会儿把稿子举起来一点，让大家看到我的脸啊， 是吧？然后拼音说，今天是教师节，向天下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老师辛苦了， 老师辛苦了。 哎，想起小学的时候，4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总是把微笑带给我们。无论多淘气的孩子，在他手里边都是乖乖的。 嗯，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务会，同学之间找对方的优点。说这次班委会开的都特别的开心，使得我们大家知道，再淘气的孩子身上也有优点，班里边的同学都能够团结互助，学习气氛很浓。再一次感谢让我们受益的每一位老师， 特别好啊！我觉得主要是让每个同学找到自己身上的自信， 嗯、 也就我每个人身上都有可取之处，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也要认识，并且认可自己，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红、 嗯、 果姐也说了，小学的数学老师王老师那对我特别好，总是夸我很聪明，我数学学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小时候基础打得特别好， 嗯、 所以感谢这位老师。 是，然后不知早牛还说，哎，美哲你为什么老管李凯叫李凯老师呢？今儿教师节是吧？ 今天教师节 啊，这是 没什么表示， 客气客气。 我看的人不吃草的牛，这位朋友说美哲、 啊， 今天教师节，你天天喊着李凯老师，李凯老师，那你今天有什么表示啊？ 没什么表示， 没什么表示 啊， 就是这么斩钉截铁。 对，我们这时候千万不能留话瓣。 嗯，其实之前也没少表示，是不是？ 是吗？ 呦呦呦呦呦、 啊！ 你是吃了谁送的老字号的点心？ 啊，对，倒也是送了个江米条。 什么江米条？我还翘、 啊、 翘槽子糕呢。 啊，对，翘槽这 槽 子糕 是 比江米条。 但是槽子 槽，这家嘴鼻子刚念完绕口令就彻底废了。 那个糕没有、 啊，是吧？ 江米条也没有， 核桃酥 有，正经挺好吃的呢。 是是是，特别老字号嘛，特别好。 哎，尊师重道，这是我一向秉承的原则。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九五九七说，我父亲生前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有逻辑性，非常怀念他哈。 嗯，怀念父亲。1603说，哎，念过了哈，这。哦，还是1603这位朋友发的，说李凯，咱是北京爷们儿，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这么特殊一日子，请美哲搓一段。 哎呀， 撞吗？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和微信。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大家看出来李凯老师的套路了吗？ 嗯、什么套路啊？ 接不上话的时候放一片花， 不是接不上、 啊，给自己缓缓， 不是接不上， 那就拒绝的时候放一片花。 主要是不想请客的时候就 这样。昨天你还说了面茶的事儿 啊， 我今天本来不想提的， 可以提啊。反正现在 提老师的事儿吧， 现在也没法请。 你看看，很多朋友都夸你呢， 啊、夸我什么？ 说你那个照片当中啊。特别帅气 啊，是吗？ 啊，特别年轻， 嗯， 啊，特别开心， 哎， 嗯， 当然了，这是我们俩一张师生的之间，就是教师节这个主题的照片哈， 没错没错， 跟那些朋友其他聊的那些都没关系啊，别乱说，别乱说啊，我也看见了， 哎，包括刚才李凯老师还发了一张， 啊、 就是以我的角度评判了一下李凯老师， 啊，对对对对，有 聊了聊我们的师生情。有情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 吃饭那也 对啊， 塑料师生情。 我到时候把那张图再发一遍哈，在我们在那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再来发一遍哈。 嗯， 来看看其他朋友都在，像1316在说，今天你们这系统是不是开了善心了？怎么都中奖了呢？ 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今天我们收听大人小事的朋友特别多哈， 是， 所以大家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多多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 但是我怎么就没中奖呢？ 哎，你这是人品吗？你请我吃顿饭，没准。下周就转运了。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吧、 嗯、 说到那个套餐贵的事儿、 嗯、 Concept Cube 这位朋友说套餐贵不贵我就不说了，关键是啊，我现在一直用全球通听着你们节目呢。 嗯， 你看看在国外的一位朋友， 我也有全球通的号 啊，是 全球通联通， 全球通啊， 就是移动的，这个下边有动感地带 啊。算算，不给人做广告，反正就是一套餐是吗？ 啊、不是有一系列、 嗯、 啊，有没有套餐不知道，反正他那个手机号是那样。 现在是不是都默认可以打全球啊？你也不用办什么。 那是 啊， 选哪儿都能打。 行吧。 啊、 嗯， 过去呢，所谓是一个系列，就是所谓什么动感地带啊、全球通啊，包括什么还有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哦。 啊，就是不同的手机的套餐不一样。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哈密瓜说，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小学的班主任罗老师。 嗯， 当时啊我们家去了外地，他对我特别关心，就像妈妈一样。40年之后啊，过了40年啊，我再去找这位老师，没想到罗老师已经去世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就站在学校的广场上就哭了、 嗯、哎， 因为我真的特别想见这位老师， 是 记了一生啊，你想， 哎，所以这 40年。 哎，然后呢、嗯、沧海一粟说，我和老师颇有缘，家父生前是中学老师，我当年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老师，我想念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祝老师们节日愉快。 嗯，节日愉快。当然我们说啊，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可以尽情的表达对老师的感激、 嗯、 但是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也不妨多多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感情。 是 是 是。 嗯，也不一定非在9月10号去买个花，嗯，去用物质的方式表达。 对， 当然买花也挺好的。 当然现在因为我们家有小孩上学，昨天基本上孩子的这个老师就会在所有的家长群里边， 千万别送花， 就是写了一个有那种所谓的就是一封信给家长的一封信、 嗯、 就是什么花啊贺卡一概不接啊，就不能给老师送礼、 哦嗯、 现在这也是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行，咱不送礼，咱送上祝福。 对，鞠个躬说一声老师好，祝老师节日快乐，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事情。 哎， 对吧， 你们北京孩子哈、 嗯、 是不是在楼道里碰见老师都说 老好老好，就你们那个老师是不是永远都是老老老老好老好，老不是不是老，比如你干了一坏事是吧，老师逮住你，你怎么这样，老是不是不是不是老是不是。 这段视频一定要留着，如果您有机会看的话，声情并茂，知道吗？当然，我们 是不是有那画面感了？ 对，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吧，可能也是淘气，一门心思想干别的，所以对于老师哈，他的老师的姓一般都读不太清楚，就含在嘴。 李老师， 不不，我们一般情况是这样：王老师、李老师，就是听不太清。 行 啊，然后呢，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基本上老师就从来都是含在嘴里边的，不会说老师再见。就是这种， 哎，所以北京话有些语音真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懒呗。 你比如说，你们说对 啊， 咱们平常不是说对吗？ 啊， 但我发现就是地道的北京人很多都对对， 强调一下，把你们专业的一个所谓的音发全了。 哎，而且这个几个对也和具体的语境有关系， 啊、 是吧？ 行吧，反正不管怎么说，有机会再聊。今天呢，再一次向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师哈。致以节日的祝福，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哎，老师们辛苦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那么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人也抽奖了哈。今天可能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当中，其他的节目当中也可能能抽奖，这算我举起吧。啊，您可以去试试， 是 不是？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点赞活动，我看了一下，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啊，李东这位朋友又一次勇夺了冠军，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哎、 当我看到像水镜啊、黎黎二零五一、番茄就是西红柿三零九零、红果姐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点了很多赞， 谢谢您，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城小事的支持、 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明天是周六是吧？ 哎，大家可以收听一下我们大城小事周末吧， 周末版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 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青花瓷罐滚着满洋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Pen be 万神 ，One be 叠子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暴毙最杀人。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当老城边的夕阳回荡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了的蹲着蹲。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